我国女足队进入国际足联2016年20岁以下女世界杯赛决赛。我国队在11月29号进行的半决赛中，以2-1战胜了美国队。我国女足队将于12月3号同法国队进行决赛。